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5集，祖宗。风泉借着室内的动作擦汗，顷刻间就明白了楚军的意思。李建廷在殿内中毒，他宫里的人都是薛修卓挑选过的，却仍然没挡住太后，这其中定有熟悉门路的人相助。李建廷设宴杀韩城时用了符满，此刻韩城这个心腹大患已除，他该秋后问账了。风泉思及此处，心中略定， 符满既是先帝时期的老人，在内朝衙门就不同旁人，他资历深厚，又很得内阁大人们的青眼，熟识的人自然比奴婢多。他子孙虽多，却待人亲和，办差又仔细，谨遵礼法。 你这话没说全，谨遵礼法，我看他心比天高，是老祖宗呢。 李建廷拿帕子试手， 他一个内患，既无安定社稷之功，也无民建君上之勇，只因为久在御前，就能做个老祖宗。谁的祖宗？ 他侧眸看风泉。 我的吗？ 风泉只觉得这轻飘飘的三个字重如巍峨重山，压得他不敢抬头，连忙磕头。 殿下是天皇贵胄，太祖煌煌宗业尽交于殿下手中，殿下便是天下至尊。 贤德爷时阉党乱政，杀了一个老祖宗，不想到我李建廷竟然还能遇着一个，可见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天大的恩待都难得忠义之心，宠幸太过必生祸患。 李建廷把帕子递给边上的宫女，自嘲道， 但他确实有能耐，没个缘由还真能做我的祖宗。 福满子孙遍地，借着堂前办差的机会跟朝中官员也有来往，偏偏他在这里比潘如贵更聪明，对着内阁大臣不敢乱规矩，恨不能十步一叩。孔丘先前身体抱恙，称病办差，福满侍奉在明礼堂时亲自试药，把元府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为李建廷博了个好名头。福满为博恩宠做到这个地步，却恰好犯了大忌，他自作主张谄媚言官，他一个内朝太监这般笼络外朝官员干什么？既想在宫内当个老祖宗，又想在宫外做个好太监，里外面子齐全了，反倒耽搁了他的本职。内患乃是天子奴婢，伺候天子就是本分，若非潘如贵开启乱政先河，披红权也不会沦落为太监中饱私囊的通行铁券。但是福满对外公签，在内机事，李建廷想要拿掉福满，得要个能服众的理由。此时天色偏暗，园子那头提灯走进一行人，福满近来差事办得好，面色自然红润，远远看到李建廷站在池塘边，边上跟着的小太监对他附耳说， 祖宗，风泉跪着呢。 福满甩了下拂尘， 他先前在宴席上立了功，若是肯安分守己，殿下自然不会为难他，可他那脾气实在上不了台面，为些琐事惹怒殿下也是意料之中。 说罢轻哼了下，笑容满面地迎过去，对李建廷行礼。 你来了。 李建廷笑起来， 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 奴婢时刻都惦记着殿下。 福满越过风泉，知道李建廷不喜欢人碰，便嘘嘘地护着他下街。 在堂内候着等不到音讯，心里急啊，奴婢又看天际有云堆积，怕待会儿下雨，就赶紧来给殿下送伞。 还是你有心，事事周到。 福满似是才看见风泉，哎呀一声， 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 天光沉寂，李建廷在灯光错影里忽然计上心头，他遂冷了脸色。 狂妄自大的东西， 听说他在堂前办差，对诸位大人很是不敬，我便罚他在此跪着。 风泉闻声啜泣，伏在地上，正是一副方才挨过骂的模样。 奴婢没得眼色，冲撞了大人们，着实罪该万死。殿下， 我知道你在先帝时期当过秉笔，但宦官岂能与前朝官员相提并论？那些地方官员进宫述职都是为了地方民政，劳心劳累，你给他们脸子瞧，你算什么东西？ 地方官员。福满心下释然，难怪李建廷会动怒。这几日雍城旱灾的事情让楚军辗转难眠，宫里宫外都在削减用度，连楚军自己吃的都是精米，说是不忘百姓苦，他待地方官很是看重。 殿下在堂内操劳政务，出来游园本是难得的散心时候，万万不要因此坏了兴致。 福满引着李建廷走，陪笑道： 薛大人也到了堂内候着，正等着殿下呢。 福满瞟风泉几眼，也没出声求情，李建廷便不再看风泉，径直回去了。待李建廷归了明礼堂，他奉茶退下，在檐下候着时，低声问小太监： 还跪着呢？ 小太监偷笑： 跪着呢。 叫他起来吧。 祖宗。 小太监奇怪道： 他平素不是一副清高样，嘴巴还贱得很，祖宗帮他做什么？让他跪到殿下议完政务不正好？ 当奴婢就要享君之享，为君排忧解难，他跟殿下是浅底情谊，殿下只让他跪，也没有怎么罚他，就是待他宽容。殿下这一时半刻忘了，等晚些想起来，他再哭上一场，殿下惦念旧情就该心软。我是才没替他求情，再让他跪久了，殿下就该责备我们做奴婢的不懂事儿了。 还是祖宗想得周到。 小太监佩服道： 总想到主子心里去。高，我这就去唤他起来。 福满回头看明礼堂内透出的昏黄烛光，不觉自得一笑。没有了韩城这条老狗，他在外边就再无把柄，只要伺候好楚军，再得内阁宝剑，平步青云就在眼前。潘如贵能做的他照样能做，只不过要做得更好更漂亮。福满转过目光，就是太后尚在，让他不能高枕无忧，未绝后患，他得尽快下手。沈泽川卧床难起，萧迟也就在端州没有离开。中旬后，边杀骑兵在北边的攻势减弱，陆广白亲自到了端州。 端州一战打得凶险，看着城墙修补就需要时间。 陆广白下马， 季民遣了军将过来。 萧迟也身穿长服， 大哥思虑周全。 他话音一顿，看向后边的马车，神情惊喜： 哎，大嫂来了。 侍女掀起车帘，陆一枝捏着帕子探出头来。陆广白含笑： 玄儿也来了。 陆一枝在侍女的搀扶中下了马车，对前来相迎的萧迟也说： 我在家中挂念兰州，便来瞧瞧。 萧迟也侧身： 兰州也挂念大嫂。 陆一枝看着端州城墙继续说道： 如今中伯胜负已决，兰州该好好养伤。 他侧过头抿嘴一笑： 我专门带寻儿来给兰州解闷。 萧寻跟在亲娘后边，不需要人牵，朝萧迟也行礼： 二叔。 萧迟也一把抱起萧寻，架在半空仔细端详： 小子长高了，跟你小时候一样。 陆广白把马鞭交给陈阳： 成日都怕自己长不高，按时喝牛乳。我问他过年许了什么愿，他说想长二叔这么高。 他说着捏了捏萧寻没表情的面颊： 外甥像舅舅，别想了，你跟我了。 舅舅也好。 萧寻扶着萧迟爷的手臂开口稚声说： 有气量，寡完事，舅舅是儒将。 三人皆笑。陆广白叹道： 唉，虽然在说舅舅，但我听着更像在夸你爹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